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要说近些年啊，这个科技呢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我们一提就是两个字，智能。 智能家居，智能家电， 对， 智能的生活，引领着我们真的是一点一点的走向一个可能在我们儿时都不敢想象的生活方式。 要说智能啊，确实改变了我们很多的生活方式， 对， 也可以说让我们在某些方面呢从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啊解脱出来了。不过离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最近的应该算是智能手机了。 对，因为这个智能手机其实咱们真算起来啊，问世的时间可不算长，也就才10年的时间。但是咱们科技界呢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人类咱们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以前可能要达到某一个标准的这种科技进步需要200年啊，这200年过后，在新的这100年里面，我们只用这100年就可以实现过去200年我们科技的进步，再往下50年就能干出了以前100年才能干成的事儿，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基本上可能3-4年就是原来100年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4-5年的时间就能有一个换代。 陈奕迅有首歌叫没有手机的日子，你听过吧？ 没听过。 嗨，你说这个没有手机的日子啊，要说搁前些年呢，无非也就是说我打不了电话，通不了信息，也就这样了。打不了电话，通不了信息，我可以用座机呀，或者我不行，我写信。但现在，如果你没有手机的话，好像不方便的不仅仅是这方面的事情了。 就连出门想交个停车费，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智能支付了嘛，都是手机支付了啊。那说到这个智能手机的使用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挺容易的，反正接收新鲜事物也快，然后拿个手机捅过捅过，很快就会了。但是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哎，一方面呢是可能有很多新的这些知识啊、技巧啊，中老年朋友呢还没有更新迭代的跟上；另一方面呢，老年朋友也更严谨一些啊，有时候他们会担心，这家伙这都拿着手机就当钱使，这安全不安全呀？以前我丢个钱我还有数，丢100是100。现在好，你这是 扫没了我都不知道 啊，这钱走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呀。 所以呢也是应我们听众朋友的要求啊，我们今天呢就把在节目当中啊大家求助的关于智能手机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今天来统一的说一下。 哎， 那么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您该拿手机去该拿手机去您呢该准备本准备本，该准备笔准备笔，因为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需要一步一步记录一下啊。 咱们有手机的朋友呢也可以我们一边说着啊，咱们就带着往下呢去尝试着走一走。最常见的问题反正大家也是平时我们节目里 隔三差五就会有朋友提出来，我们其实也说过一些，今天咱们来做一个集中的汇总。 刚刚你说哪首歌没听过来的？ 离开手机的日子，没有手机的日子。 来，我们放歌的时间，大家可以做一下准备啊。 好。 拿着古董的筷子，捕捉生命的文字，拨开烫手的梨子，给你幸福的种子。没有一定的日子，看着你样子，节目的日子才是好日子。 没有手机的日子，要搁以前啊，我还挺向往这样的生活的。搁现在 不敢了是吧？ 真不灵，你知道吧？因为你不拿手机，你就得带好多东西，什么钱包啊、卡呀。 而且你看，其实就是这几年，我印象中啊，我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时候，因为去的呢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挺小的这么一个地方，国家所属的国倒是挺强大，美国，但是呢是这个塞班岛。它相对来说那个电信设施在当时还没有咱们这边啊发达，不网布的，咱们已经都做这个数字电话了，那边还是叫什么蜂窝，就老式的那种大哥大那种模拟电话，所以咱们的手机到了那儿以后什么信号都没有，漫游都没法漫游。我踏踏实实的当时还真过了五天没有手机的日子。 爽吧？ 也没什么感觉其实。 要是现在的话别说五天了哈，五小时，五小时你就得抓耳挠腮了吧？ 不能这么说，咱们好比说组织个培训，我还是能够专心听讲四个小时的。 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熬夜。没有手机的日子，过这一辈子。手机的日子，守着你脖子。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 All right, 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是我牵着手，这也是森林的月亮，娘子。 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关于智能手机的一些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常见的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 我想了一下关于这个就手机清理的问题，可以目前来讲排在第一位。 因为很多时候呢不光中老年朋友，年轻朋友有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心比较大的啊，他用手机不着急，你就跟咱们说这个手机电量，有的朋友就是这电啊剩70%了，他就已经焦虑症犯了。哎呦，哪有充电器啊？哪有充电宝？我得赶紧学么一个。有的人呢，恨不得已经使得剩3%了，还在那拿着电话接着聊天，那是这种心态。对于手机的容量也是，有的朋友有事没事的就查着我手机空间还剩多少啊。 嗯， 有的朋友就是属于大大咧咧的，一直使，突然间有一天手机弹出来，手机内存空间不够，系统无法运行，什么强制关机或者强制重启，傻了。什么情况？怎么还有这种事发生？这其实是特别常见的一个事情。 哎，我属于前者。你看我这手机哈，其实有200多个技能，就且使呢。我又不好存个什么东西， 使到死都没事是吧？ 那倒不至于。但是就是好像老觉得没事得清理一下，没事得清理一下，生怕它占了空间就怎么着了。其实也没怎么着哈。但是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可能手机空间本身就没有那么大。 一般可能我们老年朋友用的机器，我看啊，这个。往大了说，可能有 64G 就不错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用的是 16G 甚至 8G 的智能手机。 对，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使的是孩子淘汰下来。 是。 所以呢就是怎么清理手机空间成为我们这里的头等问题了。我们就来说说啊，先来说说手机的空间怎么清理，我们再来说说微信空间怎么清理啊。 手机的这个空间清理啊，咱们也是苹果和安卓系统啊两套，这是咱们现在最主流的设备。您 可以先来查一查您的手机里面剩余的空间有多少。我们手机里面都有一个小方块，就一个像 APP 一样那个选项，手机自带的，叫做设置啊，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都有这么一个。您点进这个设置以后，在苹果里面就会有一个子菜单叫做通用，选择通用以后呢，有一个关于本机，您再点一下它，它就会弹出来您这个手机啊本身设计容量有多大，现在呢剩余的可用容量还有多大。一旦我们说这个可用容量啊低于 2G 的时候，那么使用的速度就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而如果低于 1G 的话，那就处于一个随时可能出现死机，我们说内存不够，程序无法运行的情况，就提示您这个时候就该需要去清理了。 嗯，为了这期节目呢，我们专门准备了两个手机啊，一个是安卓系统的，一个是苹果系统的啊。 嗯， 我这个点开设置之后呢，我这安卓系统的啊，有一个专门叫做存储的这么一栏，这小箭头您再一摁就能看出来你目前占用了多少，然后还剩多少。 对，而且呢在安卓系统里啊，它呢比较省事，点这个存储以后啊，一方面剩余多少容量，它另外呢还给你自动的做了分类，图片占了多少，视频占了多少，音频占了多少，应用的程序占了多少。而苹果如果想找到这个功能呢，在咱们进入设置通用之后，有一个叫做 iPhone 储存空间的子菜单，点进去以后也能够给我们进行一个分类，它呢会更细致的把每一个程序占了多大的空间都给你标称出来。我们现在日常使用啊，您可能会发现占的最多的其实有三类啊，我们说一个是照片，就是您平时拿这手机当相机使，满世界去这个记录生活中精彩的瞬间，那不知不觉，现在咱们很多高清的这个手机镜头都已经是2000万像素那个级别的，一张照片那空间就要占到10兆左右。 对，还有视频呢，再加上发个朋友圈什么的，耗这个那存的可多了。 所以我们经常筛出来一看，哎呦，这照片图库能占了恨不得10个G， 哎，这是一个大头。二一个大头就是咱们长期使用微信啊，待会儿我们会说微信的清理。长期使用微信，在我们的聊天记录里面，在朋友圈的缓存里面，我们又都没有做过清理，那么微信的这个体量也有可能达到10G 甚至以上这个单位，即便没到这么多，可能2-3G 3-4G 也是有的。这个对于一些可能总共只有16G 储存空间的朋友来说，这量也是非常大的。 对，那说到清理手机空间啊，基本上它下面有一个键， 对， 写着空间清理，您一点就可以了。 哎， 就是特别没用的，它就直接帮你清理了。但是有一些呢，需要深度清理的就不一样了。 对，这个直接的浅层清理啊，它就是把各个程序所占用的系统缓存啊，包括咱们说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一些已经看过的这个消息，它都暂存在您的手机当中，这会儿都可以进行一个清理。可是真的大头的一些您常使的，比如说啊导航软件，它我们有地图的这个离线包，这些东西您根据您的需要去下载。好比说您平时就主要在北京转，那咱们别把全国地图都下来，对吧？那一下子就7-8个G 占出去了，只下常用的这一个城市2-300兆就可以解决。这方面我们都去细致的查一查有没有无用的这些信息，进行一下清理。那么咱们再说说这个微信的清理吧。微信啊，我们这个经常有朋友说，这怎么我以前看过的这个朋友圈现在不想看了，它还在里头。朋友圈啊，我跟您说是这样，不在您这儿啊，它压根儿就在人家微信的这个云端服务器上，只不过是您打开去看您的朋友的朋友圈的时候，现从云端服务器下载到您的这个手机上。 嗯， 下载完了以后它就搁在这儿了，一直到您清理它才能走。 换个说法就是说，那个它不占您的地儿，所以您不用担心。 什么时候打开您什么时候都能看见它，那是随时都在从云端下载。但如果您觉得手机微信占空间占的比较多了，点开您的微信，在最右边有一个我，对吧？咱们的微信都有一个。 对。 点这个我进去以后呢，有一个设置。再进去以后会有一个通用。我们点到这个通用之后啊，这会儿会看到有一个存储空间的这个选项。 叫做微信存储空间啊。 哎，点进去以后，微信就开始自动的算啊，我这个软件在里面占了多少空间。它还有一个选项叫做清理微信缓存。 嗯，目前我这个安卓系统的手机显示啊，我的这个微信的储存空间占的还不到手机的1%，就是你无所谓啊，还不到1%，你根本不需要清啊。 对， 这种情况下呢，您就找找是不是别的软件占的比较多了。 嗯， 有需要的，它会自动让您清理微信缓存，您就点一下啊。如果说您以前很久都没有做过这个清理的过程，那么这个时间可能会需要的稍长一些，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都是有可能的。 没事，您就搁那儿，您炒个菜，让它慢慢自个儿转去呗，它不闲着啊。 清理干净了，您会发现哇，手机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嗯，但是清理这个微信主动空间啊，大家可能老会担心一个问题，那会不会我这里面的什么照片啊、音频呐、视频的就全没了呢？ 清理缓存，那只是清理朋友圈里的这些信息，不会导致您储存的这些文件有问题啊。如果说您选择有一个叫做管理微信存储空间，点进去以后，它会把您跟所有人的那个对话框都列出来，并且按照占地儿多少来进行一个降序的排列，就最前面是占的空间最大的那些程序啊。如果您把这里面的这个储存的照片视频都画上勾，都给清理了，那么的确会使得您微信聊天记录里的这些照片原图删除，只剩下一个缩略图的图标。这个解决办法是在对话聊天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看到有价值您想要保存的照片或者视频，看到的当时您就长按这个照片或者视频，弹出来一个小对话框，里面有一个选项叫做保存视频、保存照片，点一下它，它就会存到您手机的那个相册里面去。这个时候您即便把微信删了，这个照片也在您的相册里丢不了，您可以放心。 所以大家呢在微信里面发的一些图片啊，您删了就删了，但它还会实际保存在您本身的手机的图库里，这个您不用太过于担心啊。 哎，但前提是您要做了这个保存的这个工作啊，您要说之前没保存现在直接删了，那还真的就找不回来了。 哎呀，说的这个照片啊也是让我们很多朋友头疼的事儿啊，动不动就问我们，哎呀，我这个图片被我不小心删了，删了我还能找回来吗？ 删了 看您怎么删的哈。 对，咱们现在呢无论是苹果系统还是安卓系统，在照片上啊都会有一个就是叫做已删除功能，您点删除的时候，这个照片并没有真的从手机里面抹去，只是它设了一个这个路径的一个屏蔽，让您在相册里面看不到它了，但是会在已删除那个文件夹里面找到它。有30天的时间供您后悔，30天之内您如果发现，哎呦，这里头这照片挺好还想要，选中它点击恢复，它就会自动回到原来所在的那个子目录里，但是满30天这个文件就自动的删除了。这个删除就是彻底的删了。 这个很好找啊，就是在我们的手机当中有一个图库，您点开之后呢，它出来一溜字儿。我这个是在最底下啊，显示的是最近删除。 最近删除。 对，你把它再打开之后呢，就是你删除的这些照片，你要想清空你就可以自己现在把它清空，你要不管它的话呢，它就是30天之后自己就清空了。但如果说这张照片我还想要，你再把它点一下，然后呢它会显示出一个删除和恢复，你点一下恢复，它就又回到了您的图库当中了。 对，要选择删除呢，那就彻底的删除了。 这会儿您再问我们说我们删了怎么办呢？ 不能说绝对的没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呢比较渺茫，在于什么呢？您的这个手机如果说发现误删以后啊，您是否还使用过它做一些大容量的工作，比如说又拍了新的照片，拍了新的视频，这些工作都会使得把原有的那个空间呀迅速的进行挤占。如果说您从来没有用过，那么这个时候把手机连接到电脑当成一个 U 盘，我们去把它做数据恢复，有可能有一些丢失的照片能找回来，但总之这个是下下之策。最好是咱们前面那次有反悔机会的时候，您别这个手太快说彻底给删没了，真到这一步就是有找回的可能也有找不回的可能了， 希望比较渺茫啊。 对， 说到这个图片呢也是占我们手机空间比较大的一部分啊。那很多听众就说了，那这图片我也不想删，我得留着呀，我怎么把它倒腾出去呢？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对，导出照片这个安卓系统呢更方便一些，因为它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您把您的手机通过一根 USB 线连接到我们的电脑，在手机上就会出现一个盘符，或者呢是一个 USB 的盘符，或者是一个我的手机这样的选择，点击进去之后您会看到就跟一个 U 盘一样有子目录，这里面您找它有的名字可能就叫照片，有的名字呢可能叫 picture， 有的名字呢可能叫您要是存视频什么的 video 啊等等，这些类似的这些名字或者 photo 什么的，点进去以后您就会看到您的照片啊都在里面，是一个个的文件。这个时候您把它呀，先保险起见啊，这个我跟季彤学的，他这个意识很不错，永远都是复制 选中这些照片复制，复制到哪儿呢？我们本机的这个硬盘上，硬盘里面找一个子目录专门储存照片，记录下来，复制过来以后啊，把复制过来的这些文件右键单击，看一看整体有多少个文件，体积有多大，再回到我们的手机的这个 U 盘的盘附里面，右键单击，看一下它有多少文件，有多大，两边完全吻合，那就证明数据都安全的有一个备份了。 嗯， 回过头来再把手机里的这些东西删掉。 好，说到这儿呢，可能还有听众朋友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删掉之后呢，虽然我存到电脑里了，但是我看着不方便呀。嗯，我这没事就出去想跟朋友炫一炫我这孙子的照片啊，我这外孙子照片啊，但我都删了。虽然我知道啊，电脑里还有，但是我瞧不见呢。这其实也有招啊。 啊， 这也是跟系统学的。 啊， 他呢就是用了一个叫做，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啊，就像一个特别小的小 U 盘一样， 嗯， 直接插在手机上。他把那些图片呢就存到这里面。 嗯， 就是你随时看，你随时把它插进去，随时可以在手机里面体现出来。 我明白了，它是一个小的那么一个，就像咱们说备份宝似的东西。 嗯， 东西搁里头，手机也能识别出来这是一个新的盘符。 是，然后呢可以随时打开。如果您特别好这个的话呢，又手机上没有这么大空间，可以考虑用这么个小东西， 嗯， 来替代，就等于随身带了一个小 U 盘的意思。 那另外还有一个更方便的选择，看中老年朋友能不能接受了啊。 嗯， 咱们不是还有一个云的吗？ 别说云，你说云有的朋友就容易晕啊。但是这个真的特别好用。 对，我们的这些照片什么的呀，咱们都可以把它呢申请一个云存储空间，在这里面我们不占自己手机的地方，而是都在云端的服务器上给您的照片留存一个备份，然后您就把您手机里的这个原始文件可以删掉了，什么时候想给别人看到云里面找，找到了下载到本地直接看就可以了。 嗯，另外呢说到这个云呢，特别有好处，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存大量的图片之外呢，比如说我们在换手机的时候， 嗯， 它的用处就特别大了。 对，这方面呢其实除了我们的云存储空间之外，另外我们的这些常用的手机管理软件，比如说啊，各家推出的这个手机助手，它也都有一个叫做手机搬家转移功能，可以把您的通讯录，一些您认为重要的需要留存的短信都上传到云端，换新的手机的时候再从云端呀自动同步到您的新手机上，这样呢就使您可以无缝的衔接，不断的在新手机上体验旧手机的熟悉感。 好吧，说到这个云呢，我们这名儿听着特熟哈，但是对于很多对于智能手机不是特别熟识的老年朋友来讲呢，可能还有点弄不明白怎么倒腾这云。 哦， 嗯， 刚才咱们说的照片的存储，那么需要您去找一个我们提供这种云管家服务的啊这类的软件。那么现在比较常用的像百度网盘，像腾讯的微云，这些呢都还在继续提供一个比较大的充足的存储空间。如果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方便手机转移啊，那都不用这么麻烦。咱们微信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智能手机里的标配了啊，所以就在腾讯自己这一家旗下哈，那么推荐一个软件，咱们有这个 QQ 通讯录，或者是腾讯的这个手机助手，它都是和您的微信或者 QQ 号直接关联的，就是您不需要为此而专门的再去注册一个新的号，就用您的 QQ 号码，用您的微信号码就可以登录这个软件。登录这个软件之后，它就直接会弹出一个框来，就是把本机的通讯录同步到云端，这是一个按钮。另一个钮是把云端的通讯录下载到本机，这两个钮都是一点，然后后续的工作就都不用您管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嗯， 换新手机，您就在新手机上把这个软件先下载下来，下载完了以后用您的 QQ 号或者微信号都可以登录，登录完了以后您就点击云端同步好了， 就可以了哈， 就可以了。 哎呀，那会儿就是没有这个智能手机的时候啊，没有这个方便快捷的这个云端的时候 啊， 大家换个手机还得线往上抄， 一个一个的数。嗯，而且老年朋友眼睛不好，还往往是先从旧手机上抄到本上，再从本上抄到新手机上。 嗯，所以就不愿意换手机哈， 是， 就是智能改变生活啊。 对。 那说到这个云呢，我们手机要清理，微信要清理， 嗯， 你看它储存那么多东西，它有没有用满的时候啊？ 看各家提供的这个空间是多大。现在呢其实像苹果本身自带的这个 iCloud 它也有一个5G 的一个储存空间，华为系统呢也是有一个起步的一个多大的容量是可以供使用的。 常规的啊，咱们说不是大量的，说您把这儿当成您家仓库了，这个量呢其实是够用的。但是呢，就是咱们回到刚才所说的照片啊、视频啊，包括现在给手机做一个系统备份呢，占的量都很大，有时候呢仅靠人家免费提供的这个呢就不够了。这方面呢，百度的这个网盘现在呢目前来讲提供的那个空间是以 T 为单位的，就是以1000G 为一个量级的啊，而且是免费的。暂时呢在这段时间呢，我觉得用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商家，人家因为是一个商业的运营，现在都说的是活话啊，就是现阶段我们免费提供，那么将来使一段时间以后，人家要考虑成本，有可能将来呢会收费啊，或者说原来有可能这个提供的服务现在暂时取消了，您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消息。因为这类的事情呢，我们在之前其实呢是有几家大的网盘服务商出现过这类的情况，原来免费后来收费了，原来提供后来不提供了，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人家 是一个商 业 行为嘛。 对， 所以说到这个云呢、啊、咱们也别把它当成万能的，它也是有上限的、 哎、 有的时候手机也会提示您的云空间会满，所以呢最方便的方法呢还是您尽早的把它给倒腾出来。好，到这节呢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关于智能手机使用的一些常见问题呢，我们会在第二时段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 我们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汇萃明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一杯酥油茶，一口青稞酒，一曲郭庄舞，幺零三九俱乐部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5月19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玲。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啊，我们是特意安排了一期节目啊，也是应我们听众朋友的要求，说一说我们在智能手机使用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对， 上一时段呢，我们主要讲的是清理的一些问题哈，占空间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的话题呢，都和手机的使用有关系。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时不常的，或者说几乎每天吧，都会碰到听众提到的关于手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最后的解决方法呢，基本上都是关机重启。当然我们指的是一些小问题啊。 对，我们智能手机其实跟人一样，您想人啊，连着让您干活不让休息，您是不是也会觉得累，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昨天是问题的，今天都不是问题了。机器智能啊，它就跟人这脑子是一样的。手机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是24小时开着，根本不关了，对吧？它也是需要休息的，连轴转到最后呢 ，CPU 人家也累，到一定程度，您给它一个彻底休息的机会，而且人家时间要的其实特短。所谓的人家休息，不像咱们歇8小时，人家你只要给它关一次，彻底的让人家这个 CPU 停转那么1秒钟、2秒钟，内存也都腾空了，对他来讲，就算是从头再来的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 基本上就是我们重启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哈， 就够了。 当我们发现手机突然出现一些故障，比如说哪儿都摁不动了，也不听话了， 对， 基本上处理的方式呢就是关机重启。 对，但有的时候关机都关不了了，打不开关机那个界面了，这 强制关机哈。 哎，咱们有一个叫做强制关机的处理方式，不同的手机也是有不同的方法，我在这儿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苹果系统咱们呢是同时按住我们的电源键和底下那个小圆钮 Home 键啊，10秒钟左右，有的时候可能这个时间会更延长，最长可能需要30秒钟才能够实现这个重启的过程。它会重新的把系统退回到最开始的一片白，中间一个小苹果图标亮着在那儿，这就算可以了。如果是三星、小米、魅族、华为啊等等我们这些主流的安卓系统的这个手机呢，您常按住电源键10秒钟以上，它会弹出我们的这个自动重启的界面，就不是仅仅的关机啊，关机的不是有一小滚动条吗？这跟那不一样，这个是系统直接进入到重新启动。还有像索尼、HTC 这样的这个手机呢，摁住音量有一个加减钮嘛，向上键和电源键同时按，反正就这几种组合方式，有的是电源键单独长按，有的呢是 Home 键、小圆点和电源键长按，有的是音量的加减键和电源键长按啊，这几种您分别试一试。激活它的重启功能之后，您会发现这个手机啊，进行一次这个重新启动之后，原来的很多问题可能就都已经迎刃而解了。 嗯，基本上重启之后呢，手机能够自我修复的问题就自己解决了。 对， 您再打开之后，它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但如果说 重启之后依然出现问题，那就说明他自个儿修复不了了， 那就该去请专家来修了， 就得请人来修复了啊。这是手机重启的一个问题啊。 嗯， 还有听众朋友呢问到很多就是关于这个 WiFi 使用的问题，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别人的手机这个 WiFi 能连得上，我的手机就连不上呢？ 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公共场合，我们去有一个这种公众 WiFi 可以用，比如说啊快餐店，比如说咖啡馆，您要知道人家那儿提供免费 WiFi 啊给您使，它也是通过一个路由器来实现这个服务的。那么路由器也分我们说专业级别的啊企业级的路由器和家用级别的路由器。我们目前来讲家用级别的路由器上限一般来说啊是可以接受50部终端同时使用。但是作为一个对外经营的开放性的 WiFi 来讲，同一时间在这个饭馆里吃饭的客人，喝咖啡的人，您不妨举目望一望，有时候不止50个吧。 嗯， 或者说有的人自己又带着派又带着手机，他抢先来他就已经连上了，到了这个上线的时候，或者说您跟您朋友一起来的，正好他赶上那最后一个空空当的名额，他排进去了，您就得等着前面有谁掉了才能轮到您再挤进去 啊。不是真掉了啊是他不连这个 WiFi 了 WiFi 掉了掉线了。嗯， 说白了就是跟那个坐公汽车差不多哈。 嗨，咱就当是这个这趟车您没上去，您就上不来了，等下趟吧。 这是出门哈用这个公共 WiFi 的问题。 对， 那么家里面使用 WiFi 有听众也是会问说，我们这怎么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呢？有时候就看不了了，有时候就使不了了。 WiFi 呢也是一样啊，咱们所提供的这个无线路由器是把输送到您家里的这个有线的网络信号转化成无线信号发送过来，那么您进到您家里的这个网络信号它也是有快有慢的。我们现在无论是哪一家电信的这个服务商提供商，我们只能说保证这个理论的带宽，好比说是100兆是50兆都有可能，但是谁也无法保证它永远能够达到的这个瞬时速度始终能够保持在自己的这个最高状态。就跟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能跑这个100米跑进这个10秒9秒多点，他能永远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保持那一个速度吗？他也是有加速阶段有减速阶段，路由器也是一样。 嗯， 这种快快慢慢的少量的起伏是不可避免的，更别说您家里面可能不止您一个人在用。比方说我跟方明现在我们同时用同一个路由器在使用这个无线网络功能，突然间方明在这儿下载了一部电影，那为了供上他那个高清电影看的速度，我这儿微信的这速度可能就会慢了。但我这儿如果打开了一个这种快速的什么大家接力下载的，我们类似像迅雷啊 BT 啊等等这类的这个软件，那么可能系统的网络资源又会迅速的被我挤占，导致他看电影的那个速度出现卡顿，这都免不了。 嗯，敢跟我抢 你会直接把我踢出这个 WiFi 是吧？ 总而言之这个还是挺正常的现象啊。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说是不是我们家这 WiFi 坏了啊。没那么容易就坏啊。 对， 还有呢就是充电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听众集中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对，因为这个呢在过去啊我们手机这个电池更新换代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有很多旧有的印象根深蒂固，比如说手机的这个记忆效应，这是到今天还有很多朋友秉持这么一个老观念，说这个手机的这个电池它是能记住的，一定得彻底用光了给它充得满满的，下次呢它还能充这么满，如果您这次没充满下次就只充一半，就跟人你要老饿着它老让它吃七分饱，将来它就习惯只吃七分饱，吃多点它难受。但是我跟您说您这个观念啊在锂电池的时代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嗯， 早期的镍氢电池镍镉电池的确有这个问题，现在的锂电池咱们最倡导的就是随用随充随充随用，不要让它低于20%以下，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尽量不要让它低于20%以下，剩余的电量越少反而更容易引发电池的寿命啊就是加速的消耗，平时我们尽量让它在20%到100%之间，低了手头要有直接就充上， 可以随时充啊。 哎，对，充电呢尽量使用原厂的这个充电器去充，充电宝现在很多朋友在出门在外的时候都会带一个啊，怕这个万一不够了充上，但您记住充电宝永远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在外面真的接不上了咱们拿它来充一下电可以，在家里有我们正式的这个座充的时候不要使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因为充电宝的这种纯直流充电方式对于电池的寿命还是有影响的，它就好比什么呀你知道直流充电像什么， 你这张着嘴，我拿根管子灌吃的，根本没给你留下吞咽咀嚼消化的时间，因为它是直流一溜下来。而咱们传统的这个座充的这个充电器，它是有跟着交流电的这个波形啊，有一个起伏，你是有一个喘气儿的机会的，它对于电池的寿命其实是更好的。 所以关于充电这个话题呢，因为材料更新了，所以我们的知识要更新，那么知识更新了呢，我们的使用方式呢也要更新。还有很多听众都会问到，说我这手机充电怎么原来好好的，最近就充不进去了，或者充得很慢呀？那得看看您那个手机年头到没到。 对，咱们现在呢，苹果的手机和安卓的手机都有相应的一些软件啊，能够对电池的健康做一个检测。那么如果是苹果系统的话呢，在最新一版的这个操作系统里面，它已经自带了电池健康检测功能啊。我也可以给您简单的说一下，在设置啊，打开这个以后有一个 电池，对， 直接点击电池进去，它会出现一个选项叫做电池健康 beta 版，它也在试用阶段。点一下这个电池健康 beta 版进去，它就会显示您手机现在这个电池达到它当年标称容量的多少。像我这个手机现在你知道是什么状况吗？临界，就是从厂家的建议来讲，低于 80% 就认为啊，这个手机的电池呢是属于可以更换的状态了。你看我现在就是惨淡经营。 哦，你就是手机也差不多了是吧？ 苟延残喘， 差不离了哈，快到寿命了哈。 对对对，我这用了也两年多的时间了。 我把这个安卓系统的这个也打开一下啊，设置里面也有电池一项。打开之后， 在这里面你是找不到这个功能的 哦。 你需要下载一个第三方的电池健康检测软件啊，这个您就在这个，我也不给您说某一个具体的品牌了， 都可以哈。 哎，对， 都差不多哈。 有很多这类的这个软件，手机性能的检测，它能够帮助您的这个电池啊，判断一下还剩标称容量的多少。像你这个这么崭新的手机，我估计现在起码还在95%以上的。 好吧，所以大家一旦手机的电池出现了一些问题或异常的话呢，有可能就是寿命到了，未必是说你的手机有什么问题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大部头的问题啊，就是关于手机支付的问题了。 咱们其实从我们的第三方支付的提供商来讲啊，无论是大家现在常用的支付宝还是微信，还是其他的一些公司啊，现在也都陆续的呢在有这个自己的支付软件啊去使用，他们都在这个安全上，我们应该说啊，倾注了最大的这个技术力量，包括技术的保障，另外还有一种保障，你知道来自哪儿吗？保险公司啊，他们呢都会自己由这个公司出面花钱给所有的使用者上我们的支付保险，就是如果你使用我的这个软件，无论支付宝也好还是微信也好，出现了因为我们软件的问题导致的被盗刷，那么保险公司呢会去给予一个相应的赔付。但是这个不包括说您自己把密码告诉别人了，泄露了，这另说，使用不当引发的这个问题人家是不管的。 对，而且现在安全支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方法，除了我们输密码之外，比如现在指纹识别， 对， 现在有的手机还有这个面孔识别、 瞳孔识别、 声音 识别， 都 有， 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就是国家不也规定了吗，就是目前你要是在一些小地方啊，就你扫别人的那些码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上限嘛，最多一天最多500块钱， 500块钱， 这其实也是一个保障啊。 对，咱们现在呢有更安全的这种动态识别码，您每次打开它都会变换不同的这个二维码，这也是一种安全保障机制。另外一点呢，其实使用支付宝和微信啊，咱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见到的真实的这个危险啊，最大出现在哪儿你知道？我们的手机丢失以后，如果这手机一直在您手里，咱们这么正常用着，你说去外头哪儿小贩哪儿，我们这个正常的刷一下，我刷你也好，你刷我也好，其实都还好。但是最怕的是您的手机丢失，而且手机丢失的时候可能伴随着您的包丢失，包里面碰巧还有您的身份证，碰巧您还是用您的出生日期做的您的各种各样的，无论是开机密码呀，还是支付密码呀，还是登录密码呀，危险最大的地方其实来自于这儿，就是这些人其实是用一种我们技术上称之为撞库的方式获取的您手机的信息，他猜 蒙呗、 哦、对，蒙对了，他要蒙对了您就倒霉了，他蒙错了您就安全。所以咱们从机制上来讲，不要用我们的电话号码作为密码，不要用自己或者亲人的生日作为密码，而且给不同的场景我们要设置不同的密码，比如说手机的开机我们设一个密码， 支付宝的支付我们设一个密码，微信的支付我们再设另一个密码，多重的这种安全机制来保障我们的资金的安全。 哎呀，这个方法是好哈，但是这脑子记不住啊，那么多密码全都混了怎么办呢？ 这跟您说，别说中老年朋友， 我们也晕的。 因为现在不是平时有这个指纹支付嘛，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啊，我们平时都用这个指纹，真正的那个数字支付密码也老不用。我就遇到过，当这个指纹有时候失灵，或者是这个指纹它会有一个安全机制，就好比说一个月之后会要求你必须得再输一次数字密码来确定是不是你本人。哎呦，我这发了愁了，这我这还有数字密码呢，反复试几个，一直试到最后把自己账号锁了都试不出来。这种事我也遇到过。 之前我们请过一位专业人士啊，他是一位网警、 网警， 他就说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不同的密码，那又记不住该怎么办呢？说您可以找一本字典，或者找一本您喜欢的书，就是某一页或者某一句话，比如全拼呐、或者什么数字啊，就是你自己找一个方式把它标记出来，这个书就算落到别人手里他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记你不同的密码。 就像那个开饭馆的那个老板说，老板您店里有 WiFi 吗？有啊。 WiFi 密码是多少？他告诉人家 KYP82NDLF。 什么玩意儿，你这密码这太难记了，开一瓶82年的拉菲，就照这个来。哦，开一瓶82年的拉菲，哎，真成了，给您开了。 好，虽然我们这是玩笑啊，但是有些时候呢，为了资金的安全嘛， 对， 就稍微麻烦一点呢，也不是一件坏事。 对。 好，说到这个支付问题啊，就是咱不能老指着这个里面这点红包是吧，怎么着有的时候他得绑一卡，一说绑卡又开始犯嘀咕了、 哎、 就我这公司都在这儿呢，我就指着他呢，我能绑卡吗？ 这个我爸啊，你别看这个也70多岁了啊，人自己想出一办法来挺好。 嗯， 俩卡，工资卡绝不绑到支付宝和微信上啊，那边呢每月都有钱进来，这不行。单独的又申请了一张借记卡，什么时候需要用钱的时候，从工资卡里面啊往这张自己新办的卡里头转1000。这张卡是绑到微信和支付宝上的，随时用，反正你就算都给我坑了，我这卡里头最多上限就1000块钱， 就是你可以接受的那个金额。 对， 是吧。 哎， 另外呢，绑信用卡也是可以的。 对， 还有现在这个它里面有一些设置，就是说你最多能够支付多少，你可以按你自己的这种需求来设置。 可以设置单笔交易的上限，也可以设置每日交易的上限。这个您别怕麻烦啊，您把这个上限设置的低一点，哪怕说今天哟我这要买一个1000块钱东西，您线上去今天就买之前这一刻把这上限提高到1000，完成这笔支付，回头您再给设回只有200，这不就没事了吗？ 对，另外呢，现在我们也有手机银行了嘛，如果您需要的话呢，直接在手机银行现转， 对， 都是来得及的啊。 对， 因此我们就建议朋友们，就是如果您要通过这个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啊，绑定银行卡的话呢，最好单找一张银行卡，然后这个金额呢不要太大，在您的承受范围之内 是 比较安全了。除了这个绑银行卡之外呢，现在这个手机的支付功能啊越来越多了。 嗯， 比如说坐公交车也是可以用我们手机一划了就过去了。 对，咱们现在的这个新一些的手机啊，有一个功能叫做 NFC 进场通讯功能，这个功能呢和我们的公交 IC 卡所使用的这个芯片其实呢是同一种类型的芯片，只要软件端啊把这个功能开放了，那么这项功能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来实现，也就是说出门坐车坐地铁您不需要再刷再带您的公交卡了，直接刷手机就行。那么苹果手机呢也是在不久前刚刚呢开通了北京上海这两座城市的公交卡的这一项功能，它呢在您的手机里面啊，苹果自带的一个软件叫做钱包，您直接点进这个钱包功能，那么它呢就会弹出您可以往钱包里面添加的啊一些我们的银行的借记卡也好啊，信用卡也好啊，甚至于它还包括很多商家的啊那种电子的这种支付码都是可以的。 嗯， 使用方法 安卓系统的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应用功能，应用里面有好多啊，比如说钱包啊，什么生活服务啊等等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就把这个钱包给它打开。 对， 那么咱们还是分别来说一说这两种钱包怎么添加公交卡的功能。 嗯，先说我这钱包。 来，先说你的钱包。我看 先说我安卓的钱包是吧？我这个打开之后呢，里面直接就有交通卡， 出现这么一个选项了哈。 对，然后你点一下这个加号呢，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直接把它打开。目前我这开放四张交通卡。 哦，就最多可以添加四张不同的交通卡。 对，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按这个添加，一张一张加就可以了。 就以后带着朋友出去坐公交车，可以由你来请客了，是吧？都算我的。 行了，咱们也甭多了啊，咱就加一张就够使了啊。 加一张就可以了啊。 打开之后呢，就出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蓝色的市政交通一卡通的这个画面。 对， 它有一个开卡费用，我这里显示的是29。 哎，华为系统呢，现在这项费用是29元啊。 然后你可以选择充值， 对， 充值的金额呢是30、50、100，您看您的需求。 对， 常坐的话呢，您就选一大点的。 对， 不常坐的话呢，有个30-50就够了。 对，常用，平时咱们地铁来讲，而且关键这个它也是可以随用随充嘛，很方便。一般来讲，最多也就是5-6块钱，特别远距离的，咱们现在是9块钱吧。 嗯，重点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岁数到了，你根本不花钱。 是是是。 但是学习一下没有什么坏处啊。 对，那么在苹果系统里呢？咱们还是回到刚才所说的设置啊，进入这个设置以后呢，弹出来的这一溜菜单里面，您找有一个叫做钱包与 Apple Pay， 就是苹果支付的这个功能，点击进去以后啊，它会列出来一个选项，叫做添加信用卡、借记卡或交通卡。这会儿您点击这个选项进去以后，它呢就会再弹出来一个界面啊，这个界面呢会告诉您是不是要继续啊，就是一些这种跟您确认的一个过程。这会儿呢，咱们现在呢能看到的呢是北京一卡通和上海的一卡通两个选项啊。咱们选择北京一卡通，它呢同样是让您进去啊，选择金额有50、100、200几个选项。同时呢，它有一个另外需要支付20元的叫做可退服务费，就跟咱们现在 押金是吧？ 去窗口办也一样，要交一个20块钱的那个押金费，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啊。哎，那你这个不如我这国产的，我这个。能选择好多交通卡呢， 对， 上海的、苏州的、武汉的、岭南的、广西的、深圳的，这目前为止啊 都有哈。 嗯，但是它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要交一点费用，不是押金啊，就直接扣了。 苹果现在也正在陆续的跟其他的地方的这个公交集团，我们的市政一卡通提供的这个服务商啊，进行这个洽谈。下一步马上也还会有一些城市加入到这个阵营当中。 嗯，当然我们教您的这个绑定一卡通啊，只是一个算是额外的教您使用的一个方便快捷的方法，这个可以根据您的自己的需求。一般老年朋友可能还愿意刷那个卡，你愿意刷那个卡你就刷那个卡也挺好啊。 对，嗯， 好吧，说了这么多，其实关于智能手机的使用呢，还会有很多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把大家的一些问题呢总结出来，然后慢慢的帮助大家解决啊。不过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又跟我担心的事情是一样的了。 什么呢？ 手机丢了咋办呢？ 手机丢了 换新的。 别，该报警的咱们还是要报警啊，这个看是自己不留神丢的还是说被贼偷了。但是这个怕丢呢，这肯定都是有过丢失手机的惨痛经验的朋友啊。其实这方面我们也有不少的经验可以分享，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机就再也不搁在这个屁兜里了啊，就是背后这个兜有时候的确这个一挤上啊，你自己都意识不到，可能就或者是滑落或者是被坏人盯上了。 嗯， 再一个呢，走路的时候就专心走路，别在这手机上接个耳机啊，然后去听歌啊什么的，乱糟糟的跟周围这环境一隔开，有时候你也意识不到，你的听着自己这声音，这歌正听着突然间没了，你一愣神的功夫再回去想找，意识到手机没了，晚了。 总而言之就是看好了，是吧？看好了它自然就不会丢啊。而且现在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智能手机方便快捷功能的话，确实您出门呢也不需要带其他东西了，您就把这手机看好了，就这么一手机难道您还看不好吗？ 它取代了身份证、手机、钱包等等诸多的这个功能啊。 对，总而言之呢，看好了别丢最重要。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在节目里我们说的是智能手机还有微信使用听众朋友们常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如果有些还没有听明白的话呢，或者还有什么新的问题，没有关系，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在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呢提给我们，我们尽量在节目当中呢为您解答。 那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也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 稍后是记得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